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下中间车道有四车追尾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持续车多拥堵，建议绕行相邻的联络线。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周热力追击。首先是周杰伦即将在5月15号上线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那这一次周杰伦是和南拳妈妈当中的弹头一起创作，之前二人就合作过像《瓦解》《搁浅》《风》《退后》这样的歌曲。经过多次改组，南拳妈妈在去年复生，弹头成为唯一的一位老面孔。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弹头2005年参与作词周杰伦演唱的这首《风》。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为散不尽的难过。 让爱渗透了地面，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 新歌进榜排在第四位。五月五号晚上，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北京举行，演唱会过半。她自己说，从2008年、2009年开始，右耳就会间歇性的失聪，所以自己非常珍惜每一次在舞台上唱歌的机会。本周热力追击，在今年的8月11号，张杰将演唱会开进了鸟巢。那日前举行了 We Life 的发布会，他在微博上同时发文，从2008年北展走到2018年鸟巢，9.9公里，2小时22分钟的路程，我用了10年时间，谢谢你们陪着我走。有歌迷的支持，加上一步步的自我超越，张杰完成了人生的逆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励志歌曲《逆战》。 的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小鹰空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你的微笑，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耶，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 也许未来要云在光年之外。 还微笑着闪烁，颠簸却如此 是2016年邓紫棋推出的单曲《光年之外》。2015年，邓紫棋推出了登上歌手之后的首张专辑《新的心跳》。在过去两年时间当中，她也陆续的推出了单曲。不过，2018年已经过半，她迟迟没有推出新作。5月3号，邓紫棋自己发了一组自拍照。原来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录音当中，那也许新的专辑已经不远了。王源的首张数字唱片《宝贝》已经上线。据了解，这张唱片是为王源的个人公益项目源基金所作，专辑售卖所得的净收益将会全数捐给源基金。日前呢，王源捐出了歌曲《宝贝》1到2月份自己以及公司所得的全部净收益，那这笔资金将会用于6月份源基金在西藏开展的公益专项活动。 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都打扫干净。想要赶走你内心的孤单，尽管你说着相处有多难，我要做你爱的拾荒者，收集你生命的波澜。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我每天在想着你。 这是王源所演唱的《宝贝》。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的一周热力追击。梁咏琪一连两晚的好时辰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圆满结束，她坦言十分不舍，演唱会的尾声更是一连安口两次。那梁咏琪又提到，在演唱会开唱之前呢，收到了有一位原定来港欣赏演唱会的上海歌迷离世的消息，让她心情十分沉重，所以特别在演唱会当中向这名歌迷献上了一首歌，多谢对方用了自己的一生来支持自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梁咏琪2006年发表的这样一首《谢谢你这些日子》。

迎来老友潘粤明、李小冉。在节目中，李小冉回忆黄磊夜半歌声时的年轻风采，直呼好帅，而潘粤明则实力演绎向往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呆，画风自成一派。高能少年团第二季发布会日前在成都举行，王俊凯、杨紫、张一山、王大陆等嘉宾出席，董子健因伤缺席。从早前出现剪辑风波之后，王俊凯此次也照常出席了节目成都站的录制及发布会。另外，由于成都站录制时间与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相近，所以在发布会现场特设了默哀环节。默哀过后，几位年轻人共同回忆了当年地震发生时自己的经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近期歌坛热点资讯。为了庆祝出道25周年，莫蔚在今年陆续推出了新歌。在如初之光、慢慢喜欢你之后呢，他第三首新歌是和华晨宇第一次合作的作品。二人结识于选秀节目天籁之战，莫蔚第一时间便向华晨宇邀歌，而新歌的歌名就叫做莫文蔚。非常惜才的 Karen 莫蔚正在中国榜打榜的歌曲便是邀请李荣浩创作的这样一首《慢慢喜欢你》。 书里做奶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

这是张韶涵2006年发表的《口袋的天空》。登上歌手的时候，张韶涵表达自己一直坚持健身，并将这个习惯保持下来。日前他也发微博说，即使每天工作安排的满满，收工之后仍然会坚持健身，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男子二人组东余哲，在出道9年，他们将会进军中国市场。组合由团员郭晓东以及陈泽耀、阿哲组成，组合是2009年正式出道，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长寿的男子演唱组合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东余哲带来这样一首《扑火》。 哦，没太多如果， 没太多如果， 谁在乎结果， 谁在乎结果， 别再追问为什么， 别再追问为什么。 别人生命的花朵， 别人生命的花朵， 一个骄傲的灵魂飞蛾就要扑火。 那些平凡事都要计算，这原因那结果， 这原因那结果， 只有爱那么不容许轻空。I love you， 越爱越不懂，会难过，会失望，多害怕，多逞强，怕伤害，怕原谅，不妥协，不自量，我不投降，对于放弃太难。平凡是那么简单，何以我看不懂，关于生命那分不完骚动。 投降。

挥舞着琴键的梦想家，黑白色的象牙很浪漫，音符轻快跳跃的旋律像月亮，夜在滴答滴答滴的下午，琴在叮当叮当的响，下了课的我跑过了那孤单的走廊，我深深的爱过他，但你的依赖把我的梦变了模样，学着小棒跳芭蕾的伤，多少回忆片段圆满，雨在滴答滴答滴的下午，琴在叮当叮当的响，下了课的我跑过了那孤单的走 过去十年时间，这两位大家都很熟悉，但你还记不记得这支组合呢？言承杰、戚薇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男才女貌》。这首主打歌《天大梦大》在2008年第17期中歌榜上前进了15个榜位，排在第23位。中歌榜璀璨年华，我们继续回顾过往年份的同期榜单火箭歌，回望歌手的不同发展脉络。接下来说到的这一位魏嘉庆，他曾经和张杰、袁成杰同一年参加了《我行我秀》，之后又参加《超级女声》正式出道。2009年，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I Am 魏嘉庆》。这首《石头的外衣》在2009年第17期中歌榜上前进了17个榜位，排在第8名。 不羡慕我在跋涉，别人在飞行，云的诺言，光的来临，慢慢走过更分明。 随便唱，随晚上将音符全奉上，祈求能换赞赏。手拉提哆瑞咪发嗦，一粒粒音圆润地唱好，滑音亦好。瑞咪瑞咪跌，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高再一度，完成心情竞诉。沉迷在听声音中，像吻从强弱拍加一些震音，全程达意，长夜没降温，唱沙和唱雨声，无穷情调发生。嗦啦滴哆瑞咪发嗦，粒音圆润地唱好，滑音亦好。Re mi re mi dear， 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高再一度，情人功劳。十二个音轻松地必须歌颂你，十二个音都像流星飞。 I love you， 十二个音都心碎地旋律中带着神气。发声游戏，如何能做到爱你就像没天地，徐徐运气延续美音，就是想留住你，还是预测天气。 So fa mi fa mi fa la so，你在散步，在闪过。Re mi re mi dear， 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高再一度，全无乐谱。嗦啦滴哆re mi发嗦，用尖一音来虔诚祷告，想你听得到，用尽每口气慢慢升高，听不听得到，如夜色与音色再共舞。 2010年，张学友的 Private Corner 迷你音乐会专辑，爵士乐的迷人魅力和张学友优质的演唱融为一体。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十二个音，就将音乐和爱相结合，在10年的第17期中歌榜上前进了14个榜位，成为火箭歌，排在第23位。时间来到2011年，下面这首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因为是歌词的原作诗啊，这个扎西拉姆多多的网络短诗被错认为是仓央嘉措，不过凭借词语唱的很好融合，在网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11年第17期中歌榜上，这首《见与不见》以8个榜位升幅来到亚军位置。 我就在那里，无 声无息，不悲不喜，一念或不念，情依然就在那里，已经依然不来不去。你爱或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宣不灭，不曾不见。愿或更愿，我的手就在你手里，跟或不跟，我不舍不弃。脾气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淡然相伴，默然相爱。脾气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依然寂静欢喜。 听到的是2011年第十七期中国榜的火箭歌，罗中旭这样一首《见与不见》，作为单曲推出，后来也收录在2017年他的《沉迷》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第十七期火箭歌，升幅了14个榜位，从第18名升到第4位，这是潘晨演唱的《为母亲喝彩》。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在这里也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天天幸福快乐。 就张贴，让生活充满你的体贴。有时你像一盏夜的灯，烦恼焦急的我晚归，催我任性你再了解。你是我的营养师，温馨才水果之美，还有我在食堂别生吃多点。有时你是暖暖的双手，无论快乐或是伤悲，总是紧紧握着为我加油，温热每一天。 From today let me be your friend， 谢谢你一个微笑，仿佛你的付出就能 刻画着我的心疼，你温柔的每笔铭心更深呀。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天空云量多，且有分散性雷雨天气，雨量不大，短时阵风可能较大，请注意防范。虽然有降雨，但是白天空气质量还不错，光照不强，人体感觉比较舒适，带上雨具可以展开户外活动。后天天气晴朗，光照增强，适宜假日出游，户外需要注意防晒保湿。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文化展览。为万事开太平，鱼肉刃书法作品展亮相中国美术馆。展览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鱼肉刃生平事迹介绍，一部分为展品陈列。这次展出的101幅鱼肉刃的真迹都出自朱一龙先生的私人收藏，以镜片、楹联、立轴、碑制拓片等多种形式展现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风貌。此次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1号、8号、9号厅展出，并持续到20号，期间还将举行鱼肉刃书法展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同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还有黄孝奎水墨艺术展，展出香港当代水墨画家黄孝奎作品20多张，涵盖他的都市水墨与自然水墨等题材，体现了他近年来在水墨创作中的心得和体会。展览将持续到5月20号。再来关注作家迟子建新作《候鸟的勇敢》在彭浩剧场以朗诵的方式首发，用声音来展现迟子建文字的美感。《候鸟的勇敢》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10位，零点乐队《天下无敌》。 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 第9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第8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烧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第7位，张杰《如歌》。第6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5位，那英《夜光》。 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 第4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 第3位，张杰《真假》。 远近已幻想，却笑做荒唐。 第2位，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本周冠军曲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如我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就让我记得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你好，我是耿化。我们来共同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因为获得了楼道王妃这样的称号而受到关注的刘美玲，在正式进军歌坛的时候得到了音乐人阿弟仔的支持，为她量身定做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一首重要单曲在2013年中歌榜的第17期榜单上上升了6个位次，排在季军。我们就来听刘美玲阿弟仔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卖火柴的小女孩。 我看见一个女孩，她看来有点无奈，我觉得她很好玩，她觉得我很奇怪，她问我说这个世界有多坏，我说这个世界坏得很精彩，她问我说男人到底有多烂，我说就是烂到你明知道烂还要爱。 She say 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Tio Bello Ti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忽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Tio Bello Tio、 oh、2013年的全能星战成为胡彦斌音乐生涯的一个拐点，他打败众多高手获得冠军之后，便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厂牌。2014年，胡彦斌用音乐厂牌的名字命名推出专辑《泰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翻唱孙燕姿的《天黑黑》，是他在比赛当中的遗珠之憾的曲目。那这首录音室版呢，作为主打歌推出，在2014年第17期中歌榜上成为火箭歌，上升九个榜位，排在第四名。和胡彦斌一起参加了全能星战的吴克群在比赛之后则是离开了十年的种子唱片，签约华纳。2015年在新公司推出这样一张专辑《数星星的人》，这首同名主打在15年第17期中歌榜上前进了十个榜位，从第19名上升到第9位。 是 琢磨，却没想过，心却像块浮板自由，望着星空，数着星座，他们说是唱好歌实在，说的没错，也许没错，但我相信心比钞票还多。 爱 算太沉重，日子照常度过，没有什么不同。忘记你的步骤，只剩自己想通。太幽默，反而更做作。想被你拆穿，言不由衷。等故事转折，百不复活。想念其实不辛苦，我来来回回绕着一样的。太坚持的是我，你没看错；太固执也是我，自作自受。请别一再追究，我死心了没有？相爱到最后，往往是一人独走。太激动的是我，我也有错。犯了错，我们都很成熟，才敢笑着分手。承认自己脆弱，或许比较难受。 在出道之后，大体保持着一张普通话专辑，一张闽南语专辑。在2014年的《上水的花》，两年之后推出了这样一张普通话专辑《神秘世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专辑的主打歌《死心了没有》。在2016年第17期中国榜上上升了7个位次，排在第9名。每一首歌都记录着歌手在不同时间点的印记。接下来这样一首歌就非常简单直接，潘玉文在出道9年的这样一张纪念 EP 就叫做9年，而当中这样一首同名主打歌，在去年的同期榜单上从26名上升到了15名，升幅了11个榜位。我们就来听潘玉文这样一首9年。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